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西元2020年4月17号，然后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也不是说邀请，就是他自己送入虎口的一位来宾。 真的耶， 然后他在 有勇气的也不多。 真的，我叫小孩不盖贼。然后前面他已经陪我们聊了一两集，就是以这个助理主持的助理的身份来陪我们聊聊天，主要是因为想要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结果我跟 Peggy 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放松啊，因为他在楼下已经先喝两瓶威士忌。 对啊， 还自己出声音。 对，然后就上来搞我。 哇，那你好像被搞得很开心。 我现在有点虚脱，微虚脱。 好，然后这一位同时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嗯，哎，你为什么犹豫啊？ 没有，我在想 要怎么介绍你。 对，就是因为我们认识8年的时间， 有8年， 8年 啊，有这么久？ 你不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有点忘记了。 好，没关系，我们认识8年的时间，然后在今天这一集是我们首度同台，让我们热情欢迎 广播界最帅气女 DJ 啾啾桑， 欢迎啾啾桑。 嗨，我是啾啾。 天哪，我们今天第一次访问来宾， 我觉得有点害羞。 真的，还是因为我们是开灯的关系？ 嗯，关掉， 我们就关灯好了。 等一下，害羞那两个字在刚刚两集完全没有发现啊。Hello， 因为心情的转换，今天、 我们现在要知性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 ，OK， 也不需要太知性。好， 搅合起来。 好，先讲我跟啾啾怎么认识。他可能有一点忘记，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进电台那一年，他刚好也是面临他工作上面的转换。 哦，好像是耶， 对，是同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有很多他的传闻，让我对于这一个人会觉得哇，他好像很厉害，因为他除了会配音，会写文案、写企划、做片头，他还会广告代制作，就是他等于是10项全能。 哇哦， 是不是很厉害？然后我就耳闻这个人的传闻，但是他就是跟我没有在同一间公司，是直到有一次我去主持一场签唱会，4个朋友的签唱会，我跟另外一个女主持，然后遇到你。主持完之后，我回家打开我的脸书，他加我好友。我想说，天哪，是 DJ 啾啾桑加我好友吗？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好厉害，然后我就会开始听他的节目，就是他节目非常的认真，然后他的脸书就经营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那时候总觉得他有一种就是无法靠近的感觉， 距离感， 对，有一种距离感。我好像跟你讲过这件事，对不对？ 你有跟我讲过，而且你会觉得我很难相处的感觉。但你不能说很难相处，就是没有互动的话，会觉得我是个鸡掰狼。 对，没错、啊，就是一个 GYDJ 啊。 哎、欸，那不是我现在对你的， 没有，他更 GY， 真的假的？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我跟啾啾认识的过程，然后知道他主动要来上二 D 日记的时候，其实 Peggy 很开心。 真的耶，我真的超开心的。 为什么啊？ 而且你那个私讯给我的时候，我还把我跟你的那个对话截图下来，然后我就先跟 Peggy 讲说，让你高潮一下。 对，然后而且是几套炸，我一定要讲一下那天的那个状况，就是几套炸，就是我才刚坐到办公室，然后 你放麦了啦，你原因秘密就好了。太远， 然后。然后阿超就传讯息来，然后就直接跳出那个对话框在手机上面来让你高潮。然后我想说，哇塞，几套炸，很多哇，我的有人生有这种 partner 夫复何求？哎呦！然后他就给我看，就是你们的对话，然后就说就是他，因为他之前就约过你，然后你然后说嘿翔。什么是 podcast 啊？对 对， 然后就你现在就是主动说，就是要想要来上，然后就说，是想要来看我灵活的， 我把它转向阿超好了， 灵活的 脸转向你， 灵活的什么技？看我 灵活 的 看怎么会这么灵活？ 对，然后我就问阿超说，是要来看我灵活的反应，还是灵活的技术？ 而且你知道 ，Peggy 还没有不知道我们后面的对话，他还有问我说，我就说。 他就问我说你是谁，我就说佩姬。然后后来我想说怎么会问说是谁，因为如果有听就知道你叫佩姬啊。然后他就问我说是谁，就是他是什么工作还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说我们电台的业务，然后就稍微聊一下。他说他为什么会这么灵活，所以他就很想要来上。 对， 然后还立刻问我时间。对， 敲通告。 对，敲通告。 对，就自己敲。我太想看你庐山真面目了。 真的哈。 对。 好，那啾啾你先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听到我们的 podcast。 我在夜深人静，然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夜深人听我们节目不会睡不着吗？ 夜深人听我们节目不会想来一下吗？ 我隔天差点迟到。 真的假的？ 假的。 好妖。 没有啦， 这段剪假的剪掉。没有假的剪掉。你是说装上去的剪掉，还是 戴上去的可以？ 还是要把剪破？ 你因为你一开始是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 我其实有一点理解，可是我不知道它可以做什么。而且我要讲一个术语，就是我总觉得如果还要用 podcast 介绍一些歌，它可能会有版权。它会有极大的那个版权的问题。我就心想说为什么现在可以这么的热衷。然后我发现到说它如果真的是有个短的时间让你可以去听一个人冷消微。 是不是很爽？ 好像其实也不错，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你们的那个什么二 D 日记，然后我就点开来听，然后点开来听那个刚好就是考秋体那一集，我吓坏了。 吓坏是因为什么吓坏？ 我没有想到，就是在一个主流电台，他在做那个 podcast 的时候，原来可以尺度开成这样， 就是他试下的样子啊。 就是原来 可以尺度这么宽， 原来你的真面目可以浮上台面。 就是哦、你说我吗？ 对，我们刚刚从头到尾讨论你， 是我是不是， 对呀、 哦，对，所以我就很想来看一看，就是尤其是跟你搭档的那个 Peggy，我很想看他到底有多笑。 他很笑，你有见识到吗？ 我终于见识到了。 而且讲真的，你 Peggy 不要太得意，他反应算快的吧？ 那我也讲真的，你不可以生气。有他，你这个才可以被逗起来， 是不是？ 他就是灵魂人物。 我知道这件事，对， 我现在想要站起来，怎么办？ 哪里站？ 哪里？ 屁股站还是 腿站起来 ？OK，你坐下好了。 你知道，因为有时候他这么讲会不会得罪以前跟我一起喝？可是我以前没合作过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像这样子的人，就是必须要够放得开，可是又讲话又可以讲出一些东西的人，才有办法。就是，我觉得跟他搭档会是开心的。 你的伙伴可以， 可以吧？ 以 除了长相， 对， 还说Peggy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好像被夸奖，可是又被扇冷的脆皮的感觉？ 对，就是痛苦与快感的交织。 我跟你说，你就当 DJ。没有，那开玩笑，你很有魅力。 他真的很有魅力，而且他是非常认，也不能这样讲，好像我不认，他是蛮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 我跟你说，如果他是认真，你就是认份，你肯陪他， 然后他听我的笑声也是一种认命。 对， 我有那个啊，最近这半年我都有先挂耳鼻喉科啊，因为耳膜已经有点被 震破，有一点哎、欸，有一点，所以我就很想来。 所以你那时候想来的原因是除了。我的 partner 很灵活，然后可是你又发现我另外一面浮上台面。 对，就是哎呦，你这可以聊开成这样。 那你有想知道原因吗？哎、欸，可是要防你耶。 哎、欸，对啊。 好，那我们先跳过。 没关系，你讲完这一 part 好。 原因是因为我跟杨成君，就是小龟，大家可以去搜寻，就是我们私下常常就是会半夜就是时不时会去喝酒，然后喝完之后他问我一些话，我都会讲出一些我自己内心很真正的想法，跟很大的尺度，然后杨成君那时候就戏称说我们很像小 M 有约，然后、对，然后我在想说哦。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把我这个真面目，就是也不是讲真面目，就是另一个面向呈现在不一样的平台上的话，那不知道会有多好，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这样。然后要加上今年过年，我就邀 Peggy 来上我的那个电台 Live 节目，对，初二的时候特别节目，我就发现他上的时候他反应很快， 好棒哦。 但是他又有碍于尺度，他很多话又不能讲。我想说，那就干脆录 podcast， 就是我们两个这样，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组合出现。 我一直很愿意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走电台这个行业的人一定都很会讲话， 是不是？没有，有些人没有，就像是那个啊，陪给你讲，你讲。 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名单呐、啊。 谁呀、啊？ 我觉得你应该是说 没有可以说出来的闷感受。好了，我要讲重点，就是都至少都还是会有讲话的程度。可是我又很愿意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关掉麦之后讲的话，其实都是在讲真心话。 真的， 台面上的是讲真话跟好话，可是现在的人很需要听的是真心话。 真的， 给他一个掌声。 怕跑干， 他怕起来。卖怕出钱了，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会突然从你们的节目发现到，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有一个声音他在跟你聊一些就是你很想讲又不能讲的真心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我很想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怎么经营。 我们就是那个节目啊， 对，我们帮大家发泄，好好哦。 好，那我聊完我跟九九 Peggy 有什么那个， 有，因为其实就是今天知道就是九九桑要来，其实我真的就是蛮兴奋的。 你其实可以叫我九九就好，我不习惯人家叫我九九桑。 但你的脸是比 较九 九啊，哎，你知道九九的听众多妙，就一副好像很熟，因为有些我朋友。他不知道我认识九九，然后他不知道讲什么，我就说哦，那个你知道那个某，差点讲出来，就是某一个电台的那个九九嘛，他就说哦，你说阿九，我就想说你还没做声音呢，叫阿九。Hello， 他说没有啊，在节目上叫自己阿啾啊。 哦、而且我会觉得，就反正我就来上，反正就被发现我是谁就算，没关系， 没关系、啊， 但反正我不想明讲我是谁 啊，那就对，好， 好， 对， 好你继续讲， 好 ，OK， 所以我稍微就看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所以我就准备了几道题目吧。 我、好开心，我要被 Peggy 访问哦，好感人哦。 二D 的 Peggy 哦，嗯 哼，36D 啊， 太大我无法， 无法一手掌握，那就两手。 好了， 好了，来， 你们这主题到底要叫什么啊？ 就是人物专访啊。 OK， 我们这个叫 偷窥日记吧， 对，偷窥日记。 交换日记啊！ 交换日记，交换日记。OK， 等下跟 我 交换 生成了一个企划。 奇怪，来宾管我们主题叫什么？你管我？ 对啊， 我也可以，我的主题可以叫做 DJ 舅舅长的性癖好啊！奇怪， 我很多 点进来还没有， 对，还没有。 口中喷几波？ 他刚刚说他很多哎、欸，啊，他刚说很多。 OK， 下次 快点呐！ 好啦，你问。 因为我在看到那个 IG 的字界里面就有说 字界， 字界啊，字界，哪个理念打动你？然后就。诚心体会到底，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哪个理念深深的打动，然后影响你。 天哪，好知性哦！ 他真的有做功课， 他真的有做功课， 他真的有做功课，而且他兴奋到爆炸。 真的假的啊？ 如果 忘记关的窗， 对， 我举例一个好的，吃的苦中苦。下一句， 方为人上人。 好，重点来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成为人上人？ 要吃苦中苦。 可是为什么要吃的苦中苦？我也可以不要吃苦就可以成为人上人呢、啊， 或者是上人。好 ，OK， 我们要执行。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只是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打动，可是我要试着把这句话套用到我的生活里，发现它有没有瑕疵。如果这句话是有瑕疵的，我可以做一些更改，或者是去消化完之后是我可以理解的。我理解完之后，我就试着用这样子的理念去活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就是诚心的去体会这句话给你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是属于那种在脸书上面很喜欢，就是啊看到什么话就很喜欢打出来，只会讲，但是没有落实到自己的生活里。 哦，所以你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如果实行一个礼拜的话，你就是早上先去做餐。 好咋就出门提醒讲讲 然后今天在采茶中午在那里餐花逼甲便当 够沙灯够沙灯不怕餐醉一脸 难怪你是离港子弟 我是离港子弟农村曲 你一定是就中完钱为了 够沙灯而且要和声哦 够沙灯 哎、欸，现在合成我可以了。 哦，好酸哦。 对，所以 反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啦。 Okay, 不要就只有打在脸书上就讲而已。 好，那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出一个外景机会，就是跟着 JoJo 一起来健谈。 反正就是你听到某些话有打动到你，你是会用实际行动去执行的人。 对， 不是只是就打出来，打出。不是因为这句话，如果别人讲都很震惊，但在我们节目讲打出来，是不是很奇怪？ 就很好笑啊！因为有些人很会讲啊，但他不会做啊。 对 啊，我对于这种人，我就会觉得不是很喜欢。我说真的， 就 就是理，就像是老师上课讲的都是理论，嗯，然后可是其实事实上实际的话，你还是要看一些就是。实物的经验这样， 但参考值啦，参考，这只是我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啊。对，来下一题，下一题， 下一题，我自己题外话问，就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每天节目两三个小时，可是你每已经持续几年了？八年有吧？ 哎，我认识你多久？我好像就 八年， 要挟我？ 对，你在同一年的四月份， 对对对， 就接了那个节目。 哎，对，快九年了， 对啊，有在关注吧？ 有。 因为我也是就看自己的小抄没有啦你那些节目上的灵感从哪里来啊？你不会有像，因为我老实说，我有时候做节目会做到觉得今天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 哎，可是我讲这样可能真的会有点怪、哦。 我先猜，我觉得九九有阅读，他大量阅读、 啊、我也可以不要阅读啊，我也可以讲出一朵花啊。 OK， 好啊。 他真的是标准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呢。他真的。只是他的方式跟我不一样， 对， 我的见人说人话跟他的见人说人话不一样。 你就是见人说人话， 好优秀，真的，你就是这种人哎、欸。 对啊，好，你说啊， 我要说什么去了？ 哪里怪啊？ 啊，真的很怪。你知道唐凤吗？ 哦，知道。啊、 唐凤他曾经就接受一个专访，因为他最近不是就因为用那个什么口罩这件事情，然后弄了平台，然后就大家都关注他嘛。嗯、然后他就好像曾经有一次的专访，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只是这个宇宙的载体。载体， 载体、嗯， 载体，就是下载的载 啊，载、体， 载体就是宇宙的载体。载体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宇宙给我什么？它只是透过我的身体去传递出来。嗯，所以当我可能吸收到什么样子的状态的时候，那只是刚好时间对了，就会从我的嘴巴讲出来。我觉得我做节目的方式可能就有点像这样。我早上的时候，我虽然一样还是会阅读，我大概知道现在目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可能有个 moment， 觉得这天气还适合再讲些什么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刚好这个宇宙要给我什么讯息。嗯，我知道很怪， 好像 可是 很赛斯的那种理论呢、欸， 类似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我说真的，我们的歌都是前一天或是前两天、就直接排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会想要这样子排。但突然。就是在当下主持的时候，哎、欸，好搭哦、喔，好像就是我直接在上一秒就已经排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我做节目的方式是这样，是不是很难聊？ 很难理解。但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啊，就是有点算是你过去的经验在这一秒钟刚好可以讲出来。 对，哦，大概是这样。我举例讲一个事情好了，早上因为我节目是在早上，有个妈妈很喜欢透过我节目去讲，哎、欸，你要上。反正就有个妈妈很喜欢透过我的节目，然后去给一些女儿鼓励的话，然后是要鼓励女儿，就是希望可以她多吃一点，因为最近都会被噎到，对，然后她就噎到的时候，要希望我能够鼓励她，就是可以多吃一点饭，我一看到噎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虽然在节目上面鼓励她，可是我又在私下再多跟她说些什么，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因为她在学校的时候。都被量，也不是会量体重身高那种吗？然后他就是被学校就是说，哎、欸，过重。他可能就不想要让自己再胖下去。可是我看了这小孩子的照片，他明明就很瘦。所以他可能学到的方式就是我要少吃一点，然后所以大概吃两颗米就会噎到那种。妈妈就会很难过。他可是我又问到后面的时候，又才知道这个妈妈的小孩，他其实在老师是有带头霸凌这个小孩的。说因为这个小孩很爱哭，所以就如何就是没有被善待。于是呢，这个我真的是问到后面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也许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很在意他人的眼光，对。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很在意别人的人，于是呢，我就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这个妈妈，希望她带话告诉她说，阿啾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吃薯条、很喜欢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为了想要让自己多吃一点，所以我要多运动，我把这样子健康的状态，然后就是请这个妈妈带给这个小孩，然后让这个小孩就是知道说，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好像一直都爱吃东西，但是是健康的吃。对，我好像讲太长了，拍谁哈？ 不会， 就是， 因为我们节目难得这么知心。 对啊，难得有， 不是，所以我只是要讲的，就是可能我经历的事情，我试着让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很多，但是我只是放在心上。那我只是选择哪一天我突然有人就是愿意跟我讲真心话的时候，我也以真心回应。这就是我做节目的方式。对， 就是用你过去的。 经验，可能那在这个适当的时间跟有一个人跟你发生差不多状况的时候， 对， 他愿意跟你讲，你也愿意跟他分享。 对， 哦， 我觉得这样的听众会比较交心啦。对啊， 哦，天哪， 他的听众都很死忠哎，欸 嗯，我有发现，嗯，对， 真的， 哦，我有发现，因为我有很认真的刷了一下 FB 跟那个 IG。 好， 哦，好了，我讲完了。Sorry， 我就是因为习惯早上的节目，所以就很容易，你知道？ 怎么样？ 就是微卡嘴啦。 哦，没关系啦。 很喜欢讲这些微博。 他节目话也是很多。 哎，大家爱听哪个这样？ 好 ，Peggy 还有问题要问你？ 要问什么？ 然后 好热哦，嗯，天哪！ 对，就像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就有讲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要问说，就是在你的心，嗯，就是你的，就是这十七对不对？ 十七年 吗？ 十七年啊，对啊， 对，十七年的那个广播生涯里面，还有没有就是其他就是让你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其实这个工作就是真的它非常的有意义？ 我问你好不好？ 好。等一下啦，不是啦， 被反问。 对啊，没有，因为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就是这样问你，你觉得有意义的意思是什么？ 有意义的意思，有意义的意思， 你讲不出来，对不对？我现在当下我其实也讲不出来，对。 哦，因为其实我，那我觉得那就是，这就是你的生活， 对，因为我太把工作融入在生活里， 真的。 欸， 你知道他也之前跟我们聚会啊。会聊到一半，突然他觉得这句话很有想 我 会 打下来， 对，他会说等一下，然后他就会把手机拿出来，他说你刚刚讲那句话什么意思？再讲一次，然后他就会说好，然后就打把它打出来。 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了舞台，都比较会大力的强调，就是说 Who am I？ 嗯， 对，但是我是属于那种会很希望，就是我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你发现到哦，原来我是谁。这样， 你的我是谁的定义是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一半一半啊。 好啊。 没有， 很难记。 不是，你知道一半一半的定义是什么吗？因为我多少还是会在意别人的想法， 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啦。 对啊，不可能完全不在意， 一定会。而且因为你以前那么在意，你调整到像现在这样，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你知道他之前还跟我讲过说，有时候啊，就连包含我们就是他身边的好朋友，在 IG 或脸书上面打一些抱怨文，说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某些人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他跟我讲说，他有时候都会怀疑我们讲的人是不是他。欸，你懂吗？ 就是他们这样，可能有当他在抱怨些什么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是不是我哪边做的不好？ 对， 我以为他在讲我。 对， 一来好厉害， 很自恋吧。还自以为我们干嘛？以为我们发文都在讲你哦。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心疼。可是因为你知道，又不知道怎么，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不需要我们的安慰或者是多讲些什么。所以其实我跟他的对话都超简短，就是他讲完之后，我觉得说，哎，你不要想太多啦，哈哈哈哈， 对，超敷衍，哈哈哈，笑死。 对， 哎，欸，但没关系，我觉得他这样讲就够了，真的。 好，聊点轻松。他问你为什么叫九九桑。 你知道有一首日文歌吗？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叫九九？ 哎，我知道啊，所以我才 Q 啊。 哎，我生气耶！ 长崎姑娘， 不要生气。长崎姑娘是什么鬼啦？ 不是啊， 长崎蝴蝶姑娘。 哦，长崎蝴蝶姑娘。 长崎姑娘是长腿叔叔。 我只知道长崎蛋糕。 哎，我的名字为什么叫九九？是因为我的本名。 嗯， 我的后面的字叫竹， 嗯， 我叫凯竹。 嗯， 然后英文台语就叫开酒，整开酒。然后因为小时候很疼我的一个爷爷，很喜欢听日本演歌，然后我就听了这一首叫什么 JoJo Song，所以我就叫了这个名字了。 所以你就自己叫 JoJo？ 对，整开酒 JoJo Song。对，然后我就想要把这名字就是带着走，这样。对， 就这样。 对啊， 哎，很有意义。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很需要仪式感的人。 哎，你跟 Peggy 当好朋友？ 我不要。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里喽。 不是啊，我觉得仪式感的定义是因为我很在意这件事，我很重视我在做的事，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仪式感。有些当然不用。 什么意思？你说叫 JoJo 这个名字有什么好仪式感的？ 因为我的工作我需要他做的长久啊、哦、所以我势必要在我这长久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支撑下去继续做下去的方式、啊、 所以是九九赏、 哦、我没有要那种九九阴神功那种我没有那种那种酒太累了 哎、欸，你也可以啊，就喝酒酒， 啉啦啉啦。 我也很爱烟酒嗓、 哦。 对， 是哦。那你的仪式感都用在哪方面？除了这个之外， 仪式感还有在做那件事的时候 哦。 反正你们二 D 嘛，你们二 D 我就可以来聊、啊。 那你的仪式是什么？ 就是来前先刷牙。 那是一个仪式啊，那就是一个仪式、 欸、因为啾啾刚刚说他很重视 一份工作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做， 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刷牙， 真的哦， 对， 然后他就说他刚在楼下的时候就 在一楼哦， 对， 因为他还不没有要上 我 们三四楼， 所以你刷牙是为什么 就不知道，那是一个我压力解放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样很舒压、哦、我 嘴巴凉凉的这样就好了 哦， 对，哎、欸，你刚刚不是在讲那档事吗？ 啊、对你那做那档事有什么仪式感？ 要音乐，而且没有刷牙也是可以做，不要亲嘴就好。 那要亲嘴就只能刷，要先刷牙。 反正也是会亲，蜻蜓点水就好，不要伸 舌头。那对方呢？ 啊， 那对方要刷牙吗？ 没关系啊，我就喜欢他，我为什么需要他做什么事呢？啊、 但是你就是要求自己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是你希望自己可以口气 清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好贴心哦。 好吃吗？ 那对方如果吃臭豆腐呢？ 没关系啊，我就亲别的地方就好。 哎呀，那没关系啊。 有别的地方。 好了，我贡献完了，来下一题。 下一题。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就直接进入听众最想听的，来。枪烫 Kate 来， 我跟你说，来，我先注解一下，就是因为呢，我跟 Peggy 自己觉得我们会在 Podcast 界大红大紫，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特别来宾来我们节目，该怎么办呢？如果他只是想要认真宣传他的东西，是比较没有那么成人的，或是没有那么的新三色的话，怎么办？于是我就跟 Peggy 讲说，那我们就做签筒，里面是比较新三色的部分。 哎呦，我要打开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做了26个题目，啾啾抽了。 我觉得以啾的方式，我就是六个都一起拿出来就好了。怎么了吗？我们还要抽什么抽啊？ 什么意思？ 我来看看你抽到什么。 你有要录影吗？你不是很爱拍吗？ 要吗？要吗？ 给你背包，背包。 还是录完 再？还是 录完再拍？ 再录完再拍。 打开了。 好。 是什么？ 来转过来。 电梯啊， 上一次性爱是什么时候？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五。不会是今天吧？ 礼拜二。 是完整的吗？就是完整整套 九层， 真的哦。 那最后一层去哪里？ 因为有时间压力 哦， 还不错啊，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我们第一次都好成功哦。 哎、欸，后面的来宾媲美这一集。 对，还没有的话，你要付通告费。 我们买一送一，我好喜欢抽这种。我觉得 这种 没有，你买一送五啊。 Buy one get five free。 哎，还是我们来玩，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 等一下啦， 来输的人、 欸，等一下主持是我们。 对，OK OK， 要吗？ 我都可以、啊， 我可以来剪刀石。 等一下，赢的人还输的人？赢的人回答。 好，赢的人回答。 赢的人回答，输的就已经够惨了，所以赢的人回答。 剪刀， 好啊、看谁赢。 好， 剪 刀，淫荡的赢。 剪刀石头布。 是你耶！ 输赢的人，赢的人，我输，他们两个输布，我出石头。 OK， 来， 我们用喊的好，就剪刀石头，比如说石头，然后就讲布这样好了。 好， 剪刀石头，剪刀。 哎、欸，所以是你回答。OK， 九九是剪刀。 好，我打开。 初夜地点。 初夜哦。 好像是哪一个初夜啊？ 对啊。 说是这个月、这个礼拜还是今年？ 初夜是指第一次，是不是？ 对，第一次的 房间可以吗？ 好，下一题。 谁的房间？ 我哎，谁的房间？ 我的房间。 你的房间？ 对。 几岁？还自己问几岁？ 下一题， 还要猜吗？ 一二三， 剪刀。哎，你赢哎，他石头 啊。 我说石头， 我说剪刀， 又是我。你好无聊，又是你。 哎，怎么这么无聊啊？ 赢的人是不是？来，我们看一下最喜欢的成人片类型。 日本片。 没有，这不是那个那个叫做国家。 我跟你击掌。类型 SM 啊，强暴系列啊， 或者是素人啊，特别企划、啊、 或偷拍， 或是 多人 温泉呐、 啊？我不能多人，我也不能温泉。 温泉感觉很烫哎、欸。 对 啊， 我也不能沙滩。 不喜欢沙滩很脏， 很痛， 感觉会有沙子。 对， 那就不要聊不喜欢的，你们干嘛？ 哎、欸，你像主持人的感觉， 他终于有主持人的感觉， 终于有了， 原来他是要这种话题呀、啊。 最喜欢什么类型？ 哪一种？哦，我喜欢征服别人的那一种。 不要看着我啦， 而且还比你。 对啊，我很好。 你说半强迫式， 有一点， 哦、那他应该是属于 S。 他是嗯，我觉得他是属于 S 是什么？ 我们就很喜欢探讨那个来宾的、那个。 因为我们有一集是你是 S 还是 M？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跟 Peggy 会这么搭，是因为 Peggy 很 M，、嗯、然后我很 S， 就是他喜欢被骂，我喜欢骂他，然后就会有那个火花 ，S 跟 M 配在一起才会，哦、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爱的感觉。 所以我是什么、啊？我是愿打、哦。 你应该是偏 S 的那一型，因为你喜欢看比较半强迫式的、哦，嗯，然后 M 的人就是喜欢被强迫，就是卖啦卖啦卖啦， 就是嘴巴说不要，身体倒是挺诚实的。 哦， 对，我就是这一种。好了，我不要抽了啦， 你不要抽，要不再试最后一次？ 好，再试最后一次。 好，想好自己要的哦。 好了， 一二三， 是 不 不 不 不不、啊、不， 我们两个， 不用什么吧？ 一二三， 剪 刀，石头， 也是我。 我先讲最后一题喽。 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难道不能就是送给 Peggy 一题吗？ 我刚刚已经回答多少题了，你们饶了我可以吗？好好抽来。 初吻年龄， 好无聊，换一个哦，助理好。 初吻年龄太无聊是不是？ 好无聊哦，那让我撕掉。 啊、没有这一题，我们丢掉。来，我现在马上帮你打开这张哦。你能和粉丝谈恋爱吗？ 哇！那一题蛮要弄你的。 等一下，我。如果那个粉丝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可以，但是时间必须要很长久，就是认识的时间必须要很长久， 哈， 就是必须要很长，我必须要确认这个人不是，我不能讲奇奇怪怪，就是我必须要确认这个人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喜欢我而喜欢我，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他可以因为你的工作认识你， 对， 了解你， 对， 然后 他不能因为从这份工作认识我而喜欢我，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作而喜欢我。 追星是偶像般的那种迷恋， 没错，我就是这样、嗯。但如果相处过后就慢慢相处起来的话，我其实是可以的。 他难搞， 欸，我觉得他是属于你是属于爱人的人呢、欸。 我是吧？ 我是属于被爱的那一个。 嗯，好像是。嗯、所以你可以跟粉丝谈恋爱吗？ 我可以跟我喜欢的人谈恋爱。 那你有曾经跟粉丝谈恋爱过吗？ 下一题。 欸，我发现重口味都被你抽光啦、 啊！哎、欸，都是我，哎、欸，那不然 最 后 一 题什么？ 最后一题，我们三个一起回答好了。 好，三个回答，我觉得很棒。来，我打开了耶。 最刺激的性爱经验。 最刺激的性爱经验。哎、欸，我觉得让那个笑得最大声的先回答。 你先回答，因为我们前面都回答过。 对啊。 欸Peggy， 我跟你说，我们要庆幸，因为重口味都被他抽光了，所以近一次性经验什么的。 哦，对啊，真的，要不然我会哭。 今天耗出来 最刺激的性爱经验，多刺激！哎、欸，我想到了耶、yeah！ 给大家个方向，就是刺激的地点，嗯、或者是刺激的 环境， 或者是刺激的道具，嗯，或者是 反正就是跟刺激就好。你慢慢想，我先讲好了。 好， 没关系，反正我 因为 Peggy 很多经验， 对， 不是啦， 我太单纯了，我就一个，所以你赶快摆第二个。 我明明就是因为等一下，我明明就是因为很久了，所以我必须要回溯一下， 很久 很久， 对，经验很久 很 很多。 好，九九最刺激的性， 下次跳一下来宾好不好？ 我不要 性爱经验， 有在房间隔音没有这么好，可是家人在客厅。我觉得蛮刺激的， 就是想叫但是不能叫、 哦、 有一种想叫不能叫的冲动。 叫 我觉得这个很刺激， 嗯， 就是他看起来很内敛，但是我跟你说他那个真的是刺激感太重了，因为你随时可能如果有人叫你说、哦、妹妹啊， 这样还不小心呻吟，就是啊哈哦吼。我想一下最刺激的、喔、 不行，叫我给40分， 不是因为最刺， 为什么？ 所以你要摆最后回答、啊 ，所以我才说我很单纯、喔。 对，我跟你讲，我也是，因为我们有聊过一次什么性爱场地，我就在那一集有讲过，就是我是一个必须要在舒适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觉得做爱这件事情必须要放松，所以我就不太喜欢挑战一些太刺激的场地。嗯，然后我最刺激的一次在车上，可是不是做爱、欸， 是 就只是 互相 对， 互相有点 我就 服务， 对服务，然后那个什么开单的人来开单，我还很紧张啊，所以我就说我不能在，我不能在， 那你就不要停那种收费停车格啊 啊，就是因为想说体验看看刺激，旁边有路人人来人往的感觉， 抓人家就说哎、欸，你怎么看到 listener 啊？ 就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及格。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及格。 来来来，我要听， 来我们来听佩姬的。来，请问佩姬最刺激的 性 爱 经 验？ 电影院干？ 真的假的？Oh my god！ 电影院，但 是 电影院是你坐在他上面，还是他坐在你？ 都没有哎、欸，我也是仅此于，就是仅此于，就是只有到抚摸的程度 啊，不然呢、欸？你是要有一个高度挡住人家看电影哦、喔？ 就一秒让你看，一秒不让你看。 是年底要收的那一间吗？ 年底哪里要收？ 美琪来。 因为我们有一次有聊过，不是哎、欸， 不是美琪来， 不是美琪来。 可是哇，电影院我不行 啊！电影院很，我觉得你 care 的地点是因为脏。椅子太多人坐，是不是？ 第一是这个，第二是真的没有安全感啊！ 啊，你盖着就好了， 那就人比较多啊，人比较多，然后你有外套。 欸、等一下，我好奇你看哪一部电影？ 就我是谁 就不会记得了。 啊，现在啊，我飘的二啊！而且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挑位置，不是挑电影。看哪？欸，小姐，你要看哪一部电影？帮我挑那个有最后一排位置 的。也没有啦，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你也不会特别，就 是、 啊、 你 是 寻求刺激的人哦、喔。 他是啊， 也没有，应该就是说，你会在生活中情趣是用在任何地方的。 那我疑问是，你们是打算做这件事而去看电影，还是去看电影的时候他想说好像可以顺便做这件事？ 就可能就是互相依偎的时候，你可能就会。 比如说看着梁朝伟， 因为可能如果另外一半手过来的时候，你也不能冲他回啦，就你也不可能這樣 子、啊。那就表示你们是预谋性的进去做这件事吧？ 也不，因为没有预谋哎，就可能就自然而然，可能就是 挺来的啦， 挺、欸哦、来的、 啊啊，就是可能就是抱着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欸，好像就对方可能就是卡来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放、 啊、啦 放任他，嘿，就马后啦， 青菜啦 ，Oh my God， 马后里啦， 就是阿摩赫啦。可是就也这样子，你也觉得就是也蛮 OK， 可是也不会他们两个太黑咕是是，就也不会到太久，就是但是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也还蛮不错，然后回家再继续完成刚刚未完成的事情，蛮、嗯、有情趣的、啊。 但是我突然有听过一个哎、欸，在骑车的时候， 你说 Odobai 吗？ 对，我那时候好像跟朋友在聊，然后也是聊这个，哇， 他们那个是性爱特技吗？ 是男女情侣吗？ 对。啊，不然呢、欸？ 不是、啊，我搞不好女，因为女搞不好就是比较，或者是男会比较好解决。 没有，你想着男生在女生的时候， 男生在， 然后女生在后面帮他。 对 ，Oh my god， 六鸟侠、欸。 没有啊，你外套反穿。 天哪！ 哦 ，Peggy， 下次试试看。 对你下次试试看。 你下次试试看。 但他也要有人啊。 我要哭了。 我觉得这个访谈好棒 哦！拜、嗯，不要啦，最近 怎样？ 手要干净啊！我还是有洁癖，因为我洁癖也蛮严重的。 电影院是多干净啊！ 可是因为你电影院，你不用 爱抚， 对， 我手还出來，我很容易手就出來。你知道我们录那一集打手枪，我的手还这样出來， 还我还知道他的速度。 哎呦喂！ 哎，好了，就到最后你要分享吗？最刺激的。 你结语啦， 嗯， 我结语吗？嗯， 就是 不管做什么都一亿爱字无亿， 不是结语是说你、哦、看了啾啾的脸书跟 IG，、 哦、 然后看到他本、 哦、 对，今天这一集重点是他， 对， 跟他聊过之后，你觉得对于 我觉得啾啾对于很多事情的定义，他没有一定的定义， 对， 嗯， 所以我很难聊，我说真的， 因为他好像不会去附和说对。人 他就是没有想要同意你讲的话，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没有，我同意，我但不见得会认同。嗯，对，我可以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不见得是我认同的。 哦，对，真的 對，我可以跟你一起同意， 他可以跟我一起讨论， 可以，但他可能 没有办法，就是像我就是很敷衍的说，哦，对啊，真的， 对啊，哈哈，笑死。 我目前很 care 这句话。我跟你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如果跟阿超就是在那边聊的话，我可能都会说对，因为我跟他够熟。 哦， 对， 哦， 对。你看， 懂了，懂了。 对，所以我还是会很，还是会就是说那 种，有一些差别。 对，认同是建立在我跟你之间的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我愿意认同。嗯，对， 嗯，他 所以你可以再跟我当久一点的朋友啊。 他是不是一个很深奥的人？ 我不会容易被摸透。 对。因为他那时候加我脸书，我就很开心之余，就想说，嗯，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我想说，什么意思？这个人加我脸书什么意思？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互动，这样子。好啦，今天谢谢啾啾，有什么话，嗯，最后想要跟我们两个说，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 我希望你们常常啾啾， 真的哦。 对，但是有时候又好怕你们太红，你知道为什 么 吗？ 怎 麼 了， 我这样好怕就会被搜出来了， 就是直接头条啊。 没搜出来其实也没关系，就这样吧。 你是 OK 的，你知道我最近是 鼓起很大勇气，才会在我自己节目上面讲我自己的做这个 podcast。 你知道我来你这边我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吗？哦， 对了，好像也是。 极大， 对，万一我们太红怎么办？ 对，真的没关系，我觉得没有要就是说对 ，Who am I 啊？这样， 嗯，我是谁？ 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谁呀？ 你哪位呀，啊？ 今天 再见。 还有什么话要补充吗？因为话不是 没有 了哈。 我讲完了啦。 谢谢啾啾，下次见。记得到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然后也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 DJ 啾啾上可以找到啾啾。帮他广告一下。 好啦好啦，谢谢你们 啊。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